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5月9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系意外地并冇一大堆料嘅，甚至有啲唔系太开心嘅消息。咁我讲咗啲唔好开心嘅消息先啦。演员道边裕之就喺佢自己屋企嘅地下室嘅健身室度自杀身亡。咁道边裕之嗰个名你可能唔系好记得，但系简单嗰个就系、是。阿狼里面做阿男主角老豆嗰个演员，老派动作明星嚟噶啦，自杀理由就冇公开，就知道有啲咁嘅事啫。 正常佢自杀呢啲嘢，有时甚至连佢系自杀都唔会讲噶嘛，佢自杀理由就更加唔会讲啦吓，即系呢个年纪，即系都算系老人家个 66岁咯。 个老人家咧自杀率，即系日本一向都高居不下嘅咁啊。 好遗憾啦，因为佢做个拉打。牙龙都做过嘅，喺即系喺动画界特摄界算系叫做大家都听过佢嘅名嘅一个老牌演员咯。咁咧就啲每周行礼嘅就内田真礼终于中招啦，所以轮到内田真礼啦。咁佢老拍档下野都中咗两次啦，咁轮到佢啦啩。 佢有啲早期中嗰啲咧，咁而家你 Omicron 之后咧系要做新 set 过噶，之前嗰啲中咗嗰啲系唔计嘅，即系我指抗体嗰边啦。 我嘅讲法就系、是。中咗有一段中咗有中咗就好似喺游戏里中咗枪无力时间咁样，有半年时间唔使惊，咁半年之后先半年事 咧。呢、這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啊，就系咧，如果你唔好彩嘅话咧，喺中咗，譬如我当你 Delta 啦，你中完 Delta 之后咧，一个月内你都可以中 Omicron 嘅，因为佢个变种系变得够大咧，佢都系唔认你，因为机制问题啦，我唔喺度详细科普啦。咁冇快相关系，仲有一单嘅，就台湾嗰边嘅，喺我哋录音啲黑爆气啊嘛啦，其实都唔系好易啊嘛。真系冇 香，唔系好以幸运咯，系应该咁讲嘅， 冇香港咁大镬，最少冇香港咁大镬。 香港系搞咗你嘢啫。 啲人话搞到好似香港咁大镬，我话先生，即系你嗰边嗰边个四万咧系实数嚟嘅，我哋个四万咧系虚数嚟嘅，大佬。 唔系我讲法系咁好咯，社会要咩叫群体免疫啫，就咁样啫嘛。 但系之前咧咪话几单啊都好啊，都佢哋都唔够胆开翻噶嘛，啲咩活动啊嗰啲嘢。但系今次咧就好明显个政府自己推啦，所以就所以你唔收紧，咁我搞活动嗰啲，我梗系同你去噶啦。喂，我跟随政府喺度做嘢噶咋，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我停咗佢，喂，我又会长租又赔成，好捻大镬噶嘛。咁 PM 唔记得几多啊，总之就系、是你当系细少少嘅分条啦，照搞。然后就如大家预想中啦吓，有啲咩确诊嘅，定系隔离中，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照去。 我都讲好多次啦。当你去到呢个时候嘅时候咧，仲话咩外防感染咧，系一个笑话嚟嘅。 吓 ，PF 36，佢系四围传，系咪传到四围都系咧？未知，因为琴日佢先完 PF 36，星期六日啊嘛，我哋琴日先完未。如果佢真系喺嗰阵时感染咧，而家你都未验到嘅。 日本 Comic One 都搞咗啦，琴日 Comic One 开咗啦。 照教啦吓，冇嘢嘅，基本上 日本已经冇嘢嘅，阵间日本我哋会阵间再讲嘅。 好啊，咁啊，之前嘅跟进消息，动画相关啊， 东影濑嘢加成停咗成个月，元老界 啊，之后你咪又讲紧啊，佢到底俾你黑咗啲咁嘅搞成个月咁得意嘅咧？ 原来帮人绑架咗，咁我又明啦，咁就简单啦。 我系一时冇谂到呢个可能性， 我都谂唔到啊，谂下就咩卡跟住，原来绑架软件啊，濑嘢啊，真系。 即系俾咗钱啦， 俾咗钱啦，梗系俾钱啦，大佬。虽然中影好孤寒，但系呢啲钱你唔使，仲好捻大镬噶。 正常如果佢哋买嘅保险系比较全面少少，应该系保险赔嘅啫。虽然佢下次再投保嗰阵时候应该会好金，咁啊另一回事啦。总之佢哋应该有买保险啩。 咁光美就已经翻生啦。咁拉打就唔受影响嘅，拉打同个战队，因为应该唔同 server。 即系佢哋讲咧，就系话，因为佢哋 work from home 啊，要去外部啲西去下载嘢，结果系俾人跟 work from home 嗰条路线啊，掕埋咗去公司 server， 结果就系、是、因为呢啲咁嘅垃圾软件咧，佢 hack 得到嘅，其实再发布全部锁捻晒啊嘛，咁就好彩嗰个员工个权限就唔够高，即系如果唔系就冚包散噶啦，即系佢锁到去一定程度，咁但系佢都要同嗰边倾解锁啊成，咁所以佢要双发要翻啲时间，咁啊，所以佢又停咗一个月，就唔多唔少咁样停咗一个月咁样。 总之又叫做咩？望埋个教训啦。 嗱，你咪捻俾一批捻进啦，因为九成情况下咧，佢冇讲清楚，但系我批嘅话就肯定系又系 download 下网啦。九成系呢啲噶啦，肯定唔系啲咩正经嘢，老老实实会中呢啲垃圾软件嘅。要么就手贱得好紧要，但如果系啲员工个手会咁捻贱嘅话咧，就唔会系最近嘅事，唔会咁小事啊。 咁啊，所以好有可能就系个员工喺屋企自己谂住，喂，冇人睇到，我一路打飞机，一路做嘢，你又吹我得仗咩？嗰种咧，咁啊，结果咪濑嘢咯。 所以都话啦，不过份工冇好嘢嘅。 咁啊，唔完全关事啊！你喺公司做呢啲嘢，一样会出事啊。不过正常，我估你喺公司， 公司相法会驳你啊嘛。 好难讲噶呢啲。 公司相法唔系公司相法，你冇咁放肆嘢。嗱，好啦，咁讲下啲半花边啦。咁上喺5月4号咧，就入日本嘅放紧假黄金周嘅。咁咧就一个叫大 event， 一个其实算系小 event 咧，就举行咗。好似就马良嗰边咧，就佢有个活动嘅。另一边咧就系 Love Light HK 就佢嘅。乜乜三尾啊，即系成八个半钟头一路播歌嘅电台节目，咁就轮到 Love Light 就第三次啦 ，Love Light 三尾第三集，咁咧嗰日我特登请假去听嘅，咁就由一路听一路睇住 Twitter 一路跟住，去到夜晚八点半就足足成八个半钟头，我一路跟住嗰个 Twitter 个走势，一路去到下昼五点零钟咧 ，Love Light 基本上 keep 住廿几万嘅，而开发人就5万至6万左右。去到七点钟，因为蔡马良嗰边宣布新动画，嗱，重点系新动画乜都冇讲过嘅，净系话有新动画制作中，但系边个做主角，讲乜嘢完全冇讲到。咁咧，马良嘅 Twitter 咧突然间 boom 咁狂升，升到我觉嗱，实际上真正数字系咪咁都唔知，因为 Twitter 啲嘢有时啲乱咁嚟嘅。但我睇到个数字就10万升到，而去到八点半左右就10万松啲啦。 即系你讲呢样，我真系我要公开抱怨下。你知唔知嗰一日咧，你洗捻咗个 timeline 啊？ 屌，个个系噶啦，个 Love Fly 个都洗 timeline 噶啦。 真系 嗱，咁咧就重点系个 hashtag 同埋嗰个关键系 Love Fly 三尾就唔包 Love Fly 啊，其他嗰啲嘢唔包噶，净系三尾啫，35万超过。仲有 Love Fly 三尾嗰系佢冇任何新消息公布，纯粹就系咩？四个团嘅声优上嚟吹水，讲下啲及回忆啊啲嘢，跟住播旧歌，冇任何新消息，咁就35万啦。我都觉得连即系作为一个 Love Fly 嘅，我都觉得好夸张嘅晒。 蔡万良嗰边咧就啱啱讲咗啦，佢第三期动画化啦，乜捻都冇讲啦。即系我睇完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虽然我都肯定佢一定有第三期，一开始第二期嗰阵时已经讲到佢一定会有第三期，但系既然你都有第三期咯，你当初第二期做咩要塞到咁密呢？因为我唔知出咗街未啊，因为超更嗰啲嘢大家明㗎啦。嗰个时间讲緊你动画第二期做乜要塞到咁撚密先，搞到讲你讲到黐撚筋咁样。 嗯， 你唔通你冇第三期啊，嗰个时我个问题咁样问潜台词就係你一定有第三期啦，使乜咁密啫。咁而家真係有第三期啦，我第一用系调返住諗返个计。咁你既然都有第三期，你做乜要一定要将啲嘢一定塞晒落第二期呢？可能佢第三期讲嘅故事完全唔同啦，因为唯一公开咗嘅就系个张都唔一定系 KB 数嚟嘅，应该系一张图嚟嘅啫。 嗯， 嗰个三个角色系同之前冇关噶啦，咁咩因为好正常啦，特别收已经系喺第二期已经佢有退咗 KB 嘅嘢，你仲 out 出嚟。 因为佢买好处仔咩？ 大捻把马啊嘛佢， 唔系大捻把马，系大把时间线，你终于换一个时间线就成堆新马新角色出嚟。 同步初次动画化蓝娘一样啫嘛。你可以用呢个嚟做主角，亦都可以用嗰个嚟做主角，咁啊完全唔同嘅作品嚟噶啦。咁啊，啱啱睇一小少话，马良菜相关嘅就仲有呢个小林武纪念赛，人多唔多咧？就我只能睇图嘅啫，老老实实啲台机列唱过个 Comiki 嗰边，我真系唔知啊，我睇图嘅咋？ 因为睇嗰张图又唔系好多啫。 重点系乜嘢？我唔知系啲马迷有钱咯，定系啲马良嘅支持者 fans 有钱啦，可能 both 啦。当日卖咗5亿几，净系计买票投注额啦吓，我哋讲嘅香港讲嘅法就系、是，哇！你班友仔系咪因为咧你买周边咧，你买完就俾咗出去，你买马咧你有机会赢得翻嚟，虽然其实有钱基本上就输噶啦。因为呢个 CY Game 就同集英社，其实咧你有钱嘅话咧，你又可以以你嘅名义搞个杯赛啦。咁啊 ，CY Game 呢次咧就系将啲无谓钱就抌落去，你可以咁样当系宣传活动咁样啦。净系佢自己嗰个杯赛都卖咗8000几万。你班友仔真系好捻有钱。我觉得唔系啲宅嘅问题嚟啊，系班嗰啲马主啊、嗰啲马迷啊嗰啲，你知佢哋抌钱咧嚟 game 黐紧噶啦。 咁就实系噶啦。唉， 你知道我哋啲穷酸宅咧，即系唔系好俾得起噶嘛，佢同佢哋冇得比啊。 应或者咁讲啦，就系、是。对于我啲唔系好大呢样嘢嚟讲，我觉得好夸张咯。 喂，佢哋可以抌十万 yen 去一场马入边嘅。 咁咪咁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嘅问题啦，呢、這个就 啊，因为佢有可能赢得翻嚟啊嘛。 唔系赌博同埋买嘢系两个概念嘅，有啲人我唔识赌博嘅人咪唔赌咯。 但系睇落对好啦，恐怖啦，即系加咗成个 gobiki 啊，啲垃圾嗰一集入边，四围都系啲马粮嗰啲周边啊，成成咁啊。我谂其他普通，因为佢得一场系 CY 赞咗个杯嚟嘅啫嘛。佢仲有其他杯赛嗰啲嘢噶嘛？ 因为呢啲日本咧，呢啲赛马低档次啲咧，你系可以 sponsor 噶嘛？即系好似即系其实赛日本都好多系。 其实最高嘅你都可以 sponsor 嘅，不过你要有翻咁上下江湖地位先得咯。 但系如果你系搬咗二三线嘅，呢啲 G 二 G 三嗰啲，其实你只要肯抌钱就得噶啦。G 一就难啲 ，G 一就难啲。 唔系，其实 G 二 G 三你都要社会地位嘅，即系嗰啲有钱人满意啦。其实马赛马系有钱人满意嚟噶。 嗱。如果你想平平地玩嘅，开赛艇嘅，因为赛艇经常性嘅莫名其妙嘅sponsor 杯嘅， 系啊， 我有时睇嗰啲嗰啲Twitter度咧，嗰啲 sponsor 杯咩原田海未生诞就赛嗰啲嘢咧，莫名 赛马都有，赛马都有，诶，不过就连 G 3都唔系咯， 系咯，但系佢赛艇就成日有呢咁嘅嘢噶嘛，所以笑碌咗喺度噶。好啦，嗱，咁讲到日本咧，就讲下单，其实嗱，仲系研究紧噶，未博取嘅。研究紧六月就开放小团体客入旅游入境， 唔系系五月就开团体客，六月开个人游，系啊，都唔系话佢个进程系越来越快。啱啱我嗰个已经系之前嘅事嚟，呢个最新嗰个系讲紧五月内，即系虽然你觉得五月内，我觉得系五月底噶啦， 五月底噶啦， 去开旅行团，咁啊，然后六月亦都冇讲明系六月几时嘅，咁啊开个人游，咁啊，而我相信香港会系第一批。香港台湾应该都系会第一季啦，台湾应该都唔会有事㗎啦，就算佢而家咁样爆发，即日本咁嘅情况佢都唔 care 开囉，佢亦都唔会介意台湾啱啱爆緊啦。因为之前佢就已经系解禁咗外国签证入境㗎啦嘛。 好听啲就留学签证，唔好听啲就打黑工签证。 百几个国家取消限制嘛，但系冇台湾份。点解呢？同台湾从来都冇限制入境。不过佢唔签证俾你咁解啫，就限制入境同唔批签证系两回事嚟，你知日本人嗰啲嘢噶啦。咁啊，而家就应该系有望喺六月就开翻啦。所以嗱，我都系嗰句，日本一定系快过香港开关嘅。 嗱，香港方面虽然大家都相当悲观，香港唔开到，但系 五个七月你都唔使旨意 啊。又是啦，我伟大聪明英明神武靓仔又靓仔风度翩翩嘅习主席话，而家有场战争啦。我都成日都，但我亦都讲咗好多年就系、是、香港系中国一部分，但唔代表香港就是中国。好简单，你睇顺丰买嘢， 国内包邮几时包香港？ 即系当我香，即系当我香港啦。屌，我香港使美金，我香港冇长城，同埋最紧就系、是、人哋都唔当系中，当我香港中国一部分。屌，次次买亲嘢，佢计去港澳同胞，要加附加费啊！屌佢老母。 算啦，你因住国安敲，因住国安敲门啦。 喂，咁事实系啊嘛，有咩问题问顺丰？问淘宝，屌系佢收费又唔系我收费，屌成日订亲书咧，我问佢记唔记香港啊？香港唔记，我顶你个肺 啊！你讲起习总咧，我之前我哋咪讲过佢哋落嚟啦。之前出得见到，原来咧阿习总系冇打过针，因为大家知习总个身份证号码噶嘛，咪可以上网去查到嗰啲咩？你有冇打过针啊？有冇检测过嘅？三十日之内从来冇检测过，从来冇打过针。咁你明白啲啊？咁咪惊死咧佢？ 咪咁老人家惊打针好正常嘅，咁有啲人好怕打针噶嘛。 不过算啦，唔紧要。 不过唔重要，亦都唔关我事。 再讲国安真系敲门噶啦。 再多嗰句就系、是，如果香港政府取消咗强制隔离，而可以家居隔离七日收可以收到皮嘅话，我即刻飞。屌你，唔好我可以同我而家我可以同你我可以倒一打可乐，唔系一罐一打可乐吹咩？ 屌你都去硬噶啦，咁啊啱啱你讲我哋洗美金啦，咁啊都要睇一睇啦，我哋街市行情报告，虽然跌穿系上个礼拜嘅事嚟啦，已经系港元对日元跌穿咗六算噶啦，而且系唔太似系想会弹翻上去咁样咯。 而家啲人话系上下试紧135对美元， 系啊， 所以咪点解日本咁急开关就系、是，大佬啊，呢、这个时候我跌到爬一爬，我计尽可能开关赚翻外汇补翻条数噶啦，越早开关，越早放啲客入，越早放啲客入嚟就越早赚钱。 亦都系啱啱我哋提过啦吓，港元对美元黐住咗个药方兑换保证，都系嗰句啦，唔需要太惊嘅，唔应该唔需要太理会啦，除非你觉得呢个原来系汇率会喺短时间之内斩缆啦，我觉得一定会应该唔会噶啦。 我香港冇人敢做咁勇猛嘅就冇咁猛嘅决定咯，我唔觉得佢班有够胆咯。 咁你如果要避险，咁你都系将港元变做美元啫，其实将港元做美元咧系冇分别噶。 嗱，咁呢个就呢啲咁嘅，我唔讨论住啦，因为呢嘢系日都每个礼拜我都报告噶啦，呢个啲行啲街市行情。 啊，咁啊，呢个遭遇战再一件事啦嘛，我哋今次讲真系战争啦，唔完全系俄乌战争，但系俄乌战争相关嘅，因为佢两个打起嚟啊嘛，我唔知点解咧，佢打打下咧，打到去摩尔多啊，即系佢隔篱嗰度。据说又话连白俄罗斯都想打埋添，唔知道，唔知系咪普京老人痴呆起嚟开始乱鸠咁打啦，喺度发老皮啦，因为理论上今日就系佢嘅胜利日嚟啦，五月九号嘛，咁啊总之就系打到去摩尔多啊，咁重点就唔系呢样嘢，咁啊我哋呢度就正常都唔会报噶嘛，咁啊重点系乜嘢咧？大家记唔记得有 A C G 有一样嘢同摩尔多啊有关嘅，我谂应该系唯一添啊，甚至系，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嘅 Ehandtai 个 server 而家搬捻咗去边咧？冇错，就喺摩尔多啊度。啲人话：喂，你打还打喂，望清楚，因为罗呢样嘢咧，系连鬼佬即系荷兰呢啲狗翻开国家咧，都唔肯收你噶啦。之前喺荷兰噶嘛，只有得翻呢啲咁边缘嘅国家咧，先肯接收你啲 server 噶啦。咁啊，如果个摩尔多话真系俾人卷入战争嘅话咧，就自求各位啦，各位绅士吓咁啊，好啦，我哋讲啲游戏相关消息啦吓，咁啊。 首先就系、是、又唔能够话系留言嘅，因为都系当事人讲出嚟就系、是、天天仔嘅森田宏明就喺 Twitter 就讲咗话基本上 DOA 嗰个天就已经解散咗噶啦个 project。 六加强版定新兵新力同埋七 系啦， 未来应该 DOA 半加唔会再有噶啦。咁啊， 完全唔意外咯。 但系就可能排球嗰边就仲继续存在。虽然老老实实 DOA 呢个 title 打从 Day One 就系卖女嘅。咁你就专心卖女啦。咁佢因为佢而家讲嘅系格斗嗰、那个， 系咯， 即系大家仲记得 DOA 系应该系一个格斗 game 嚟噶，嗬。 当年嗰啲上中下反嗰、那个咁嘅，其实话唔好玩又唔系嘅，但系佢个平衡做其实都颇为头痕嘅。但系佢因为佢卖女，同埋佢蹬下咧，但系因为佢靠遥远成名啊嘛。咁后屘卖女成红咗之后，佢走去出排球，变完全卖女嘅。咁格斗 game 呢个年头又唔好卖咯。O K 咯，即系但系唔意外，因为其实而家除咗拳王，因为佢个沙利王子中意拳王再出，以及Capcom 有啲诚意见要出街霸之外，其实格斗 game 已经唔即系完全唔赚钱嘅，咁你唔开发都好正常啦。 其实拳王系断断续续系一路开发紧噶，就算佢未俾沙特嗰边收购之前啊，都一路开发紧，冇人理咁解啫，因为出到嚟真系有点而难睇，香港直情冇人引进添，直情。不过算啦，唔紧要。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就系啲应该算系几大单嘅新闻嚟嘅呢个 Square Enix。 首先就系、是、Square Enix 将佢旗下欧美子公司全部卖晒，包括咗Tomb Raider 啊，开发嘅 IP 嗰间 Eidos 啊，Crystal Dynamics 嗰啲公司都卖晒。会咁卖晒原因咧，有欧美传媒就报话 Sony 想收购 Square Enix， 所以咧 Square Enix 咧就将嗰啲欧美子公司卖晒减磅。因为你如果大堆子公司层各瓜烂藤嘅话，收购起嚟嘅话咧，法律上啊，其他嘢就好麻烦，卖晒佢就干手净脚，咁净系买本公司就相对容易，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 Square Enix 系一个好乸大嘅，所以叫做乜复合企业集团啊，日本最拿手嗰啲啊，又有出版，又有游戏，又有动画，其他一大堆，咁你如果卖晒子公司嘅话咧，净系搞日本嘅部分啫。Sony 就比较好出手，佢唔系冇钱，即系 Sony 系大钱系大捻把嘅。问题就系你买咁大公司，你啲法律问题就好头痕。 我嘅睇法咧就系夺命四色，两者皆系事实，但系前者同后者并无因果关系。当然可能全部都系煲水啦，我唔理，都有咁嘅机会嘅。但系我觉得，就算呢两个都系事实都好，即系话 Square 卖欧美子公司，咁就算 Sony 真系收 Square， 因为老老实实啦，好多年前已经讲紧，你其实将个子公司化啫。但系喺中间突然间话佢两个合并嗰下先查和咗嘅啫嘛，当年啊 Square 系 Square 净系 Square， 话佢唔掂嗰阵时已经系传紧 Sony 会唔会收捻咗佢咧？咁传啊传啊传到而家，即系等于 Sega 到而家未俾咩嘢收购啫嘛，一样啊，有佢两个情况好似啊，咁结果就系佢同 Alice 合并，然后叫个收购案先冇件事啫嘛。我相信当年佢哋系有倾过嘅，不过系倾唔成咁解啫嘛。 因为其实咁大间公司同埋 Alice 嘅财政问题讲咧，即系冇一个比较好吸引动机，需要就卖身咯。 但系调翻转 ，Sony 系有 好有动迫切嘅动机需要卖， 好大动机。佢而家佢搞又要搞订阅制啊，等于我哋之前讲。 Microsoft 收动视部署嗰阵时，点解要咁样收？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如果 Sony 要收的话，系唔会想对方卖晒啊？除非对方唔知点解系想先卖晒佢嘢，对佢哋有着数啲。因为咁样其实系 因为外国啲垄断法啊，啲卡嘢其实都几麻头痕嘅。你买咁多公司嘅话咧，你外国嘅啲法院系会炸人嘅。 Microsoft 都未惊啊，几时轮到 Sony？ 你 Microsoft 问人 Microsoft 问题，问人 Microsoft 买嗰啲系独立子公司嘛？佢唔系一即系讲就系你买 Adobe 买动视暴雪，佢就系动视暴雪一撇嘢。但系 Squarex 系哇大佬几大抽嘢，直情系咩？好似人哋掹番薯咁样，你掹个番薯，今日成抽嘢嗰只啊嘛。 站喺 Sony 嘅角度啦，如果佢真系想收购 Square， 就唔系净系收 Square 一个嘅。当年就可能系，但系而家咧，你有几多攞系几多，攞晒嚟，攞晒嚟。 佢买得起嘅，绝对买得起嘅佢。 咁乱世都唔值几多个钱噶啦，买埋啦，顺便。咁重点就系佢咁样先可以扩充佢个地域阵营噶嘛，梗系有几多要几多啦。点样可能？ 但 系 垄断法呢个问题喎，系 点样可能喺呢个时候要佢卖咗啲欧美子公司？我觉得呢样嘢系讲唔通嘅，所以要么就系佢都唔系好想俾人收购，要么就系两者虽然都系事实，但系并无关系嘅，纯粹系两者各自有倾紧嘅嘢，未必有相关嘅。咁啊，好啦，咁我哋讲 Square， 我哋再继续讲都系你嘅新闻。咁啊，俾人讲我年度最烂游戏，即系唔系年度最失望游戏，唔系最烂，烂嘅未轮到佢嘅。但系年度最失望游戏绝对可以系其他一个候选名单，巴兰的异想曲梗系烂捻到咧。最惨系咩咧？佢出之前咧，系我见部分特定的 fan 啊，系非常常之兴奋啊，见到只 game。又华丽啊，又圆炮啊，然后啲动物装啊，嗰啲嘢，即刻谂住会系一只好新嘅嘢，而且你要明白 ，Sony 近年咁样死款，咁你终于先出嚟话我拍咗个大码头 ，Sony 走嚟新 game， 然后做起嚟个样又有几分似，会唔会精神烁烁咧，乜乜七七咧？我见啲友仔打紧晒飞机咁样啊嘛， 但系出嚟就唉。 出到嚟之后冇晒声，系冇晒声，屌都唔屌咯！ 我之前听都未听过呢只游戏添啊，去到 唔系一开始我系嗰扎人系好兴奋噶，但系出完之后咧，系连屌都冇听到佢哋屌。你谂下只 game， 一只 game 系烂捻到你连屌你都唔想屌啦，已经系即系系几咁反派白眼啦。咁啊，后屘又消息走出嚟啦，原来啊。钟宇斯即系大家叫佢索尼之父啦，咁佢就话原来佢系中途已经系俾人炒咗嘅， 俾人炖冬菇， 哇乜林振益帅，喂仲系开佢排头嘅，跟住然后只 game 批落就系，其实系咩状况咧？就系概念好好，我其实几 buy 佢概念啊世界观呢啲，应该系属于前期工作嘅嘢，但系后边嗰个系统咧就难捻到咧，啲嘢好似从旧捻期塞落去咁样。 Squarex 啊嘛，唔意外。 真系好似系草草完结咁样，所以唔知系咪因为中途俾人踢走咗，然后接手烂摊子嗰个，哎呀，求其做紧完佢，收咗个 project 就算啦，咁样，所以变成咁样，哎，烂作。 算啦，唔系依啲就真系罗生门嚟。 唔紧要，重点系有花生食就得啦。 系啦，总之有花生食，因为咧呢啲嘢咧就边个，我即系由当然小岛秀夫同高岩咪嘈交嘅时候，我就已经认为呢样嘢就咩，我系唔会偏帮任何一面嘅。 有咩唔啱唔着，好简单嘅啫，留翻同法官讲。 系啦，因为咁咧就我呢啲行外人，除咗食花生之外，我系唔知边个啱边个唔错嘅，因为个个讲自己啱嘅嘢噶啦，你信晒佢死得人，信晒佢你 over 甩噶啦。 系，因为佢直接就系告上法院，真系告 Square Enix。 咁我就唔知啦，呢样嘢就睇等，即系等佢发生啦。反正啲嘢又系慢慢玩啦。 因为佢啱啱先入禀法院嘅，所以就冇咁快。但系即系其实系好少，真系好少见。你见阿小豆腐都冇对阿郭立明做乜嘢咯？ 唔系小豆腐嗰单嘢系佢又唔系法律问题，系纯粹就咩同新老细唔妥啫。即系关就系前老细退休，新老细上场，新老细唔妥重臣，咁同重臣扎马重臣走捻咗出去嗰种啫嘛。 总之就系而家佢哋告到去法庭见咧，就真系有花生食下啦。不过就根据正常嘅日本法庭程序，我谂你要等半年之后先开始会有啲咩嘢见得到嘅。 系讲真，而家唔边个亦都冇人会关心呢啲嘢啦。最大花而家美国最大花生仲喺上紧。 咁啊，跟住就系都系啲法律相关嘅嘢啦。咁就 Nvidia 就俾呢个美国证监会 something like 嘅嘢罚咗佢$550万，钱就唔系真系好大嚿嘅，相对佢呢个零散嘅钱嚟讲，咁啊，你应该会告佢咧，就系话 因为呢啲上市公司啊，佢啲业绩啊、业务报告啊嗰啲嘢全部要定晒上去噶嘛，你要交代嗰啲嘢噶嘛。咁、佢就喺个报告入边咧，就点解冇讲明呢两年挖矿嘅市场赚钱啊？首先就唔系纯粹明星方面噶，因为我哋好耐之前已经提过啦，我哋专题有提过噶。点解对 display 厂嚟讲，游戏玩家系比挖矿玩家系更加重要咧？佢哋大家都系俾钱嘅啫，因为挖矿玩家只要矿难一出现，佢哋就个需求会直接消失，游戏玩家唔会。游戏玩家可能会有高有低，但系佢哋个需求系好稳定嘅。所以如果你个业绩系偏重于一啲稳定嘅玩家，咁你个业务咪好稳定咯。如果你个业务系佢一啲基本上系无啦啦弹出嚟，然后无啦啦会消失嘅业务，咁你咪有风险喺度咯。点解佢罚你就系因为你隐瞒咗呢样嘢，隐瞒咗相关嘅风险，即系突然间矿难咁啊！你之前对上一次嘅矿难，即系第一次矿难啦，叫做嗰阵时就已经出现过啦，就系成扎卖证卡，四围冇人要。要减价促销改名搞曲剧隔嘢先烧晒嗰啲库存，嗰阵时入边中间蚀咗几捻多，即系佢呢个风险啊，你要话俾你投资者听噶嘛，如果唔系你就系隐瞒你必要资讯啊嘛，咁所以佢就俾证监会就罚捻咗佢$5,500,000，就你话 MVR 呢期都系多灾咗难噶啦，系 你佢啊，反正佢赚咁多钱，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都系俾人告啊，而家我哋新闻上客， 亲戚爱最爱玻璃渣。 系啦，今次咧就系而家个执行长，我哋上次专题讲紧嗰个战犯啦，阿 Bobby 啊，咁啊又俾人告，佢唔系有啦，好似第一次俾人告嘅几样嘢嘅，就系话佢急于去卖间公司，因为理论上啊，公司嘅领导阶层咧，尤其是系已经系上市嘅公司咧，你其实你系要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要高于你个人利益先得嘅，即系系好奇怪噶，但系有直情系写晒法律上面你要咁样做嘅。如果唔系我哋又系嗰啲证监啊、新兴拉提嘅嘢，又会告鸠你噶啦。咁而家呢次就系啦，佢就话佢急于卖咗董事部署俾微软，而令到个售价就偏低咗，系咁样指控啦。虽然我咁样啦，虽然我乐意见阿 Bobby 俾人告，但系我觉得微软已经做咗冤大头咯，老老实实，仲有得告？你真系觉得你微软有几老衬啊，大佬？嗱，唔一定系佢挥出嚟嘅，但系。你话佢可以卖高啲，我觉得真系炸嗰啲喎，大佬。你如果用呢样嘢去告佢，不过另一样咧就系、是、之前我哋咪提过咧，董事有三个股东啊，定新辉拉特嘅嘢，系喺收购案前大量买董事股票，然后后屘赚咗成亿噶嘛。原来系佢啲 friend 嚟嘅。咁啊，呢个就涉及内幕交易啦。呢单咧就冇得走噶啦，你。 内幕交易最麻烦噶啦，一路内幕交易喺美国就舐硬嘢嘅。 买嗰三个就舐捻硬噶啦。咁啊 ，Bobby 因为系佢哋啲 friend 嚟嘅，咁中间消息系咪由佢度透露出嚟咧？呢个可能性非常之高。咁啊，但系一日法庭未判咧，都只能话暂时觉得系无罪嘅。咁啊，几样嘢一齐咁啊，告鸠佢。其实告咧就系告公司嘅，但系基本上针对嘅都系阿 Bobby。咁啊。吓，祝佢大镬啦吓！呢啲都系嗰句，我唔系同佢有咩私仇，但系佢搞到成个碰事报事交易咁，系想应该有七成责任喺佢身上，所以而家系时候算佢账噶啦，老老实实，你想安全下庄啊，谂下喎你。咁啊，好啦，咁啊，讲到报说啦，咁啊，讲下我哋嗱，上次我哋讲到咧就系魔兽嘅手机版就话未出，之前冇掉啊嘛 ，OK， 而家佢出咗啦，屌得啦，大佬，你见到嗰嚿嘢，你同我讲系动视报说出嘅，动视出嘅我都唔系好接受咯，老老实实勉强啦、啊、可以啊吓。喂，你搞到成只嗰啲， 似系嗰啲咧揿30秒广告嗰啲咁嘅游戏。 系啊，喂，大佬嗰啲廉价免洗手游咁样，我谂紧啊，真系呢个即系呢个低仿版嘅博乐冲突咁样，我谂紧屌啦声啊，真系就算系原版我都睇佢唔起啦，老老实实你搞成咁嘅死款。魔兽喎、啊，你攞住魔兽嘅 title 出啲咁嘅嘢俾我， 都冇镬咯！我以为嗰啲30秒广告揿咗嗰啲游戏咋？ 即系Twitter 成日成 Q 啊，碌碌下就会弹出嚟嗰啲咧。即系我谂，哇！屌啦，声你做成咁嘅死款。嗱、啊，当然，因为我未玩，其实我都唔会试噶啦。但系系咪真系出得嚟好好好玩咧？而家 beta 出捻咗噶啦，但系大家个反应都系。我暂时呢一刻咧，就仲系见到嗰啲合作嘅宣传嚟，所以全部唔可信嘅。呢一刻你见到嗰啲，虽然我哋出街嘅时候可能已经系玩家玩到嘅版本啦， 咁总之就系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见到嗰啲全部都系一啲官方合作嚟嘅，假如唱我天生有地下无嘅，但系喂唔好意思啊，你只系 cap 图已经望到你阵廉价手游味啊，大佬。不过本来就冇乜期望噶啦，算啦，我哋都系只不过系之前都讲到明出咗先屌啊嘛，而家对支票啫，出咗啦，我哋可以屌了，就系咁简单。 你都唔理佢啦，有鸠佢，反正都系呢间公司我都系有鸠佢算数嗰只嚟嘅。 好啦，咁啊，都系鬼佬公司，不过就呢个关老任事，今次就美国任天堂啲员工就出去 严格嚟讲唔系严格嚟讲系外包公司员工，即系简单就系简单就系即系外判出去嘅工作嗰啲公司嘅员工就告佢话佢话佢并唔系任天堂嘅做任天堂嘅嘢，但系你冇任天堂员工嘅待遇。 佢系直情系交诉讼书，即系类似嗰啲投诉啊，即系譬如你去消委会投诉啊，冇消委会咁弱嘅，人哋劳工关系委员会即系对你当系我又唔可以用讲香港嘅劳资审裁处之类嘅物体啊，但系因为个权限差好远，你当系类似咁嘅嘢啦，但系有实权嘅，唔系冇话老虎啦。咁佢就佢系话，佢哋阻止我哋参加呢个工会啊、组织啊嗰类嘢，咁啊而家佢就走去屌老母咁样。 简单我就系话佢而家就屌就一人工恩得十佢第二佢因为佢系一外包合约就一年做几个月咁咧。嘅新洋舊之間有段時間斷咗咧，佢唔俾就冇錢收嘅，就鬼曬咁嘈，即係講就係大佬話，我不如搞做咁耐，你唔都唔到升全職員工，搞錯嗰只咯，其實就係一日咁行都係咁噶啦，因為外包好處就係、是、咁，我冇咁多嘢做嗰時候，我就可以唔請你啊嘛，大佬。如果俾個全職員工，我即係話要長期 keep住俾一筆錢你，咁條數就好襟計㗎啦。 嗱咁啊，但係啦，咁樣啦，佢通常呢啲咩工咧，个相对嚟讲嘅人工就会高啲噶啦，话你捞晒一定系人断个钟头计嗰啲人工啊高，但系佢又净系真系俾个系咪最多工资？我唔知嗰边最多工资几多啦吓，$10美金咁吓，喺美国真系好捻低，喺游戏业就系真得好捻好捻紧要啊！因为美国嘅游戏业咧同日本唔同啊，系几好揾下噶，尤其是如果系呢类咁啊断钟头计嘅收入嗰种啊。是特别高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几时有工作啊嘛，不是同你全职员工不同啊嘛。全职员工调返转他们的时薪啊，除返会低过他们的。 正常啊。 因为他们要一年请足你啊嘛。 是啊。 那么喂你人工又不高又不是全职两头不到岸，然后又不给我们入工会，那么即是差别待遇啊之类之类，那么现在就处理紧这些咁嘅问题，那么现在是调解阶段的，即是未正式入到去法庭诉讼嗰部分，而家就应该啱啱系入一纸，咁啊应该跟住落去就会做调解之类嘅嘢，咁啊美国任天堂嗰边咧就暂时未有反应字。 唔系咁预咗嘅，依类即系嗰阵就等于日本嗰啲所谓叫做派遣公司，即系一间公司请一堆员工，跟边间公司唔够人就派边间公司，我哋特派专员咪嗰种咯，去跟一间公司。咁呢你边间公司人手唔够，或者嗰间公司需要开发游戏，需要突然间需要大量人手嘅话，咁佢咪啲公司嗌人，咁佢即系请一批人做完啲人，咁佢去另一间公司，又唔能话各取所需嘅，但系起码一样嘢就系、是、咁，对于一啲中小型公司嚟讲，佢就我唔需要成日养大班员工，而个员工就一路 keep 住有嘢做，其实呢个制度系 OK 嘅，唔系话好唔好啦，因为呢样嘢就真系纯粹系睇下当事人嘅问题，我哋唔系当事人。 咁其实我讲佢老任冇回应嘅原因，意思就系、是。所以暂时都全部是啲员工嘅单方面证词嚟嘅啫。 我就由只员工，尤其是美国啲员工系最唔可信嘅，佢除咗噏嘅，我不系。 呢个我唔想，我唔讲啦。咁啊，讲完美国嘅老任，我哋讲翻啲相关人，唔系老任本家，系有 game fit， 唔系 game fit 嘅是但啦 ，game fit 啦 ，game fit 又好 game fit。 霍金冇话间公司啊，总之就佢就推呢个四天工作制，咁啊，但系。如果你是要凑仔啊嗰类嘢咧，你可以咧四天工作制，即系其实本来佢规格系五日噶嘛，咁剩翻个日咧就当系呢个 冇薪假， 咪有薪假唔系出足嘅，大家都知噶啦吓。推个咁样嘅计划，咁啊即系配合日本政府嗰啲咩鼓励生育嗰啲政策啊，你知日本人系唔肯生仔啊嘛。嗱、先讲呢、這个有人话佢系一种剥削，点解咧？就系、是、喂，系我一个礼拜系做四日嘢，但我工作量冇变到嘅、啊。咁即系其实即系将啲嘢塞埋落去嗰四日入面啫嘛， 正常啦。 虽然好容易理解，但系因而少咗人工、啊，我工作冇少到，人工少咗，好似唔系好监数、啊。咁但系调翻转讲，你唔好拣咯。如果你觉得冇着数，你咪好拣咯。即系我哋玩卡 game 嘅玩家成日都讲噶啦，有选择永远比较好，冇选择好嘅。即系我可以拣正常地做五日嘢，然后待正常嘅人工，亦都可以拣 四日之内做完五日嘅嘢，然后代少啲人工，有得拣噶嘛你。如果系强制嘅，咁你系可以屌老母嘅。但系如果系选择嘅话咧，咁就冇乜所谓咯。 咁有啲人系想净系翻，咁有啲人宁愿就翻四日工噶嘛。有啲人系 系，因为有啲人真系可能就系每个礼拜需要一两日去陪啲仔啊，或者做啲咩嘢嘅。咁你咪俾你选择咯。咁当然啦，我觉得如果你个工作量冇少到嘅话，咁应该系出足粮先啱数嘅。唔系，不过你自己谂点噶啦吓。OK， 咁啊，都系老人相关嘅。咁啊，呢个 Resport 啊，唔系 Resport， 系 Resport。咁啊，之前出咗啦。咁啊，一如所料嘅，我觉得呢个咧系新闻，但系就真系完全我哋之前就可以讲定嘅新闻嚟嘅， 预谂咗嘅。嗱，因为 Resport 咧就唔使讲，亦都一如所料地有已经有咗第一滴血啦，有个芒爆咗啦，有住有出把个芒爆咗啦。 系好撚多芒大咗，但系系爆俾观众睇啦。嗰、那个就系、是、有 YouTube 就喺直播紧 Resport， 因为新 game 出，仲要系大家都想睇嘅嘅游戏，一定系啲 YouTuber。YouTuber 比较少见，因为个动作问题，即系 YouTuber 就好 Q 多走去做啦。跟住结果就系 爆芒 喺你面前打爆芒。我都系嗰句，佢嗰条绳咧，你冇谂条坚啲啦，唔知系粗啲啊，直情系。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就系嗰啲咧粗手粗脚啊，肥得大嗰啲人咧，我都系嗰句，我当年嗰条咧系防盗绳嚟嘅，你攞油压剪嘅嘢，我唔捻信佢会断。当然佢会有少少棘手啦，因为金属嚟啊嘛。就掟爆咗好多个芒啦，咁啊呢个就大家都知噶啦，咁啊仲有跟住有一个又应该都唔系好意外嘅事嚟嘅，咁啊你可以改名噶嘛，咁就有就 NG 表咁样走出嚟，咁佢出咗个公告出嚟就话，我哋要维持我哋咩营运嘅健康，乜乜七七，嗰类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咁我谂都好正常啫，佢揿嗰啲咩 pass 啊、fuck 啊、shit 啊呢啲，好正常会揿嘅嘢嚟嘅，你唔好揿到好似暴雪咁。阿斯莎都唔得嘅，咁啊冇所谓嘅。咁当然啦，因为佢呢个咁啊精准啲啊，范围细啲。点解之前会出现你连阿斯莎都唔得咧？就是、因为 ASS 有呢三粒字粉嘅字，佢都禁咗啊嘛。就系、是、因为有啲人会转流动，佢就系、是、前面加啲嘢啊，后面加啲嘢啊，诸如此类。 咁而家都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就预咗嘅。 我觉得呢啲嘢咧就系点讲啊？ 正常噶，唔禁我先奇怪。 你啲人要转到咁咧，你咪有捻得佢咯，真系。 我就系有啲人嘈咩嘈咩巴闭啊，讲咗预捻咗，唔通佢俾你，唔通佢俾讲一大堆粗口上面咩？ 好，我觉得 就要读。我呢个新闻系，我就系、是、你睇玩 game 啊，合家欢又系呢啲咁嘅禁止，一定系有啦，冇我先奇怪啊，傻啫。 啊，咁啊，但系咧，有时系调翻转嘅。我本来就唔系想写粗口嘅，但系有人禁咧，就会有人想挑战佢咁样啦。不过顺便提一提啦，咁样啫。咁啊，我断估你唔会， 应该你要意外，我就觉得意外啦。 我断估你唔会意外啦，大家都系啦。咁啊，跟住咧都系啲封禁相关嘅。先讲一个几得意嘅咯，外挂相关啊。EA 就有个新嘅搞外挂嘅机制。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啲，其实都好奇怪外挂机制，即系我老老实实我都系嗰句，我唔系认为呢个外挂机制可以点样有效去阻止你啲外挂，而系因为有个外挂方法好有趣，因为以前都咪正常就 ban account 啊嗰啲咩啊，之前就有单系我唔记得边档啦，系减少佢嘅伤害，减到好似蚊咬咁样啊嘛，咁啊呢个再点话绝位少少，点样啊？首先佢要判断啦，判断呢部分就冇分别嘅，系惩处嗰边。佢唔系，当然唔系 ban 咗你啦。佢今次系乜嘢咧？你有 20% 嘅指令会随机无效，即系你揿五次 A 制，佢会有一次唔见咗。 吓、啊，咁可以咁样嘅咩？ 佢冇嘢，即系佢等于人为地食你指令啫嘛。有时我哋打街机，有时会成日出现噶啦。有啲俾人拍到坏捻晒嗰啲咧，打机个掣有个掣名就一次唔见咗啊嘛，所以啲人先死命咁样揿啊嘛。一样情况，佢而家人为地做呢样嘢出嚟，我发现你系外挂啦。我就咁样搞鸠你，喂呢啲完全系搞鸠你噶啦，老实，即系我唔知有几有效，但系啲之后仔对呢个喺呢个惩处佢哋嘅方法上边，真系几有心思啊！老实，我值得攞出嚟讲一讲啊！即系好啦，咁啊，跟住调翻转，道过一尺，魔过一丈。啱啱我讲过啊，你判断外挂，首先你要判断到佢外挂啊嘛，通常就系睇你个动作啊、程式啊嗰类嘢，会唔会有啲咩蛊惑嘢嗰啲嘢嘛？O.K. 我教过你绝对搞唔到嘅外挂，点解呢？因为系外挂括弧物理上外挂系乜嘢呢？首先就系佢有个 A.I. 去判断你个画面如何，你要点样操作啦。但系佢唔系直接输入指令去程式入边，而系喺假大个模组入边咧，一嚿物理上一嚿框住你 mouse， 而 然后去物理上去操控你只猫屎去做嘢。咁嘅情况下喺层面啊，同你手动操作系毫无分别嘅。咁样你冇得讲啦啩，你 ban 唔捻到啦啩？ 你冇 ban 嘅大佬。 啊，虽然咁啊，正常应该系唔会有人咁样去，真系纯粹为咗出 cheat 嘅。是真系趣味性，你同下啲Lico 技术部嘅嘢啦。虽然Lico 技术部都系历史名词嚟噶啦。咁结果咧就系咧，佢出到嚟嗰个成绩啊，有职业选手嘅水准，但系挑战唔到最强嘅职业选手，即系人力咧，暂时都仲系劲过外挂嘅。而且佢个测试嗰度咧，测试到一半咧，部机系成部烧捻咗，因为个强度太高，个喐动啊嗰啲嘢个强度太高。 因为机械零件啊嘛有。 啊，因为好简单嘅就系你谂下，一个劲嘅电竞选手咧，你净系望住个 keyboard mouse 喺度做嘢咧，系快到你睇唔切嘅。系啊，嗰啲动作系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噶，系好劲嘅，个强度好强噶。如果你用魔打嗰类嘢咧，你系会不断咁转嚟转去啊，转嚟转去。重点系你呢头上一个微秒啊，系向左揈紧，但系下一个微秒可能要即刻向右大幅移动，即系咁样喐法咧，系好容易小魔打。咁个结果就系未挑战成功啊，就已经俾人烧捻咗魔打啦。咁啊，不过当然呢啲系机械问题咧，应该可以改善嘅。另一个层面嘅人机大战嚟嘅呢个系，尤其是佢系玩 FPS 咧呢啲嘢咧，自动瞄准呢啲嘢咧，其实都几机械性嘅。你用 AI 系好容易可以知道要点样做。问题人一般人都系我知要瞄准佢啊，我够知要瞄边度咯，我又手喐唔到啫嘛。如果系 FPS 好多次都系咁样噶嘛，咁佢咁样做，咁啊几得一个几得意嘅竞赛嚟一个。 我觉得当系一种叫做咩技术测试咯，纯粹系。 唔系 Lico 技术部咯，你哪怕你当初睇 Lico 技术部有边一单嘢系有用嗰啲技术，全捻部都系才能浪费嚟嘅，不过就系好玩啫嘛。 好玩，好中意好玩。 啊，啱啱讲 Sony 嗰只讲漏咗单啦，之前就已经传咗出嚟噶啦，但系上个礼拜就见佢 Sony 做嘢啦。即系我哋之前咪讲过佢个订阅服务出咗嚟，最紧高嗰个会同而家个 Patreon Now 结合噶嘛。咁但系咧 ，Patreon Plus 嗰个价钱同 Now 同后面最往后最高级嗰个唔记得叫乜嘢啦 ，Dealers 我唔记得咗啦。会过渡落去嗰边噶嘛，但系个价钱系有唔同噶嘛。咁有人就咁缩数，我而家抌尽佢，即系买翻个357年嘅 Patreon Plus。咁然后到佢换嗰阵时咧，佢就会自动转换到最贵嗰、那个。咁嘅情况我就可以用相对廉宜嘅价钱长期订阅佢个最贵一个服务。有人谂你系咪缩数？ 一定有嘅。 两个礼拜已经传咗出嚟噶啦，但系上个礼拜就系 Sony 做嘢，之前嗰阵系唔可以无限续订，你只要续几捻耐都冇所谓嘅。而家你要到期你先可以俾钱续。咁就杜绝咗呢扎订翻你357年，然后用你最捻贵嘅嘢。个手法就有啲难睇，你当初神早讲到明啦，你呢嚿嘢过咗呢个时间之后嘅，我哋会点样处理乜乜七七，咁你又要懒大方啊，我哋会全部变晒到最捻贵一个，又要懒大方喎，咁而人哋真系嗰阵时，我缩啦，大佬即系难睇咯，即系你当初 同埋最紧要我觉得重点系你嗰个十级服务好心理啦。 屌，咁佢努力紧噶啦，佢努力紧噶啦。 系啦，努力。 啊，仲啊，讲下呢度仲有单嘅，佢就亦都应承咗未来$34以上嘅游戏会提供，净系俾会员啦2小时以上嘅试玩版，即系试玩版本来个长度冇乜限制啊嘛，最少会俾2个钟头以上，即系难听讲，我哋大把人2个钟头唔到就删 game 噶啦。 俾2个钟头，我已经俾多你啦。有时一个钟头收你皮啦，垃圾 game。 吓，因为我之前就讲到明，唔会好似 Microsoft 咁，新 game 即时有最新嘅大作去俾你噶嘛。咁而家就变相就都叫做有俾你，不过咧就得2个钟头嘅啫，咁样咯。当初我睇嗰阵时咧，嗰阵时未讲$34呢条门槛嘅，咁我嗰阵时谂紧，哇，咁啲细厂点算啊？佢以$34为界线，$34大概咧就系、是、indie game 啊、细厂啊呢类嘢咧，就唔会卖到呢个价钱嘅，全咁啊，所以通常就系一啲大少少嘅 game 先会有嘅，咁佢哋通常都应该会有2个钟头以上嘅游戏时间俾你咁样教法嘅，因为真系有啲 indie game 咧系2个钟头玩完嘅，咁啊做本套咯，睇你受唔受，睇你 buy 唔 buy 啦，冇咁啊睇我点啊，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都系游戏消息，不过就唔系电子游戏啦，物理上的 card game 系啦 ，card game MTG， 纯粹因为我系曾几何时嘅 MTG player， 所以我先特登攞出嚟嘅啫。其实唔系有啲咩好值得讲嘅嘢。咁、就推出咗个礼盒，所有卡都系旧卡重印嚟嘅，即是原本就影咗张有嘅卡，然后佢画张新图，重新印过，出个礼盒装，咁啊有全图，然后有普通版有闪版啊。 咁然后就收你几廿蚊美金呢个另类赚钱方法啦，除咗卖 poster 之外嘅方法。咁啲图咧就全部变晒到啲 正正确嘅 LGBTQ 加加加加加加加触犯不及忌赛。 俗称属文字联盟平权啦，嗰啲 LGBTQ 二色啦。 性别认同啊，啲跨性别啊，咩多元成家啊，啲嗰啲嘢，咁我哋会见到呢个 BL 版 Time Warp 咧，啊唔系真系 Time Warp 啊嗰个啊，如果佢真系出个 Time Warp， 无论乜撚版都好，即系用完会烂手都好，我谂都会有人买。佢唔系啊，即系讲清楚先。虽然我中意叫佢 BL 版 Time Warp， 嗰张系一张弱化版 Time Warp 啊，但系都好劲啊。呢个策略我觉得几高明嘅。调翻转讲就系，佢近年发咗个裁缝品牌就系。原来我将嗰张图咧换成呢一张图咧，就会好捻好卖啦。佢之前神豪嗰阵时就系啦，日式啊嘛，咁我咪搵啲美少女画家出去画咯。点啊，死我真系，呢个财富密码啊，点啊 ？MTG 终于发现，我唔使搞咁多嘢噶，我只要画嗰张图，可能系会有啲人唔中意嘅，即系等于今次都系啦。咁美少女都有啲人唔中意噶，咁但系中意嗰啲人会卖账啊嘛。谂紧，哇，大佬四廿蚊美金几张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张卡， 好过去抢啊！ 好过去抢啊！入边七全两百都唔值钱噶，系有啲值几个钱啦，几但系唔系真系好值钱噶。你计完就算系计二手价都好咯 ，MTG 啊二手市场其实好卵大啊。 嗯， 即系你 show wing 啊嗰啲嘢，哇，大佬你印到烂噶啦，已经系即系咁你收你四五十蚊美金，几好赚啊！然后嗰扎中意嗰扎就会好开心啊，走去买。咁你唔中意嗰扎咪唔好睇佢，唔好理佢咯。嗱，我呢啲我就觉得冇乜所谓，你唔好影响正传啊，乜乜七七嗰啲嘢咧，我通常好少理你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讲翻都系花边嘢，即系本来同 ACG 就冇关系，本来就冇关系嘅。就你知而家大陆嗰啲造神运动啊，乜乜七七啦，咁搞啲咩雕像啊嗰啲嘢啊嘛。咁佢今次搞咧就系毛泽东像，咁你知其实中国好捻多噶啦。 咁佢雕咗一个后生嘅毛泽东像出嚟，即系廿三岁嘅毛泽东嗰版本啦。但 系嗱，先讲啊，后生毛泽东都唔系长成个样子啊，系 N 万倍美化版嚟啊。但系重点唔系佢美化几多倍，你美化几亿倍都好啦，美化到冇人认得到佢都唔紧要。但系如果你就系睇张图嘅话，你一定会觉得啊，呢个荒木飞吕嘅现象 几好啊！ 即系等于呢、这个我唔记得边个市啊，系阿手冢治虫个故乡嗰度话系有座佢嘅像噶，啊手冢治虫像啊，手冢治虫唔止一像添啊，即系啲知名漫画家咧，直情系会立像俾佢，帮佢画画立像啊嘛，我问话你即系边个 Zodo fans 搞出嚟？哇，嗰、那个绝对系荒木飞吕现嚟嘅，大佬，点睇都系荒木飞吕现，放心，我哋会出图嘅。继蒙罗卫沙、土方岁山之后咧，原来荒木飞吕现另一个分身就系毛泽东， 但就唔同啊，毛泽东老咗个样，真系完全真系唔系肯定唔会嘅，因为打年差唔多，打差唔多年纪啫嘛，毛泽东，真系衰，差唔多年纪就系个作我觉得咁嚟， 睇你攞边个嘅啫。如果你攞到土方岁山，话佢大个添啊。 好啦、 啊、，OK 啊， 咁我讲下啲新，其实啲新闻嘅就系头先我哋开始都讲啦，日本中国而家搞紧所谓叫做抗疫战争啦，斗争之类，总之就系要几夸张。 由清零变动态，清零变动态，清零变社会面，清零变动态，社会变清零，心灵咧就嘭嘭嘭嘭嘭咧，总之清嚟清去，越清下清清下，做乜你个清零有啲共存嘅味道走出嚟嘅咧？我唔知道，唔紧要。系佢哋呢个咁嘅嘢。 总之就系因为而家搞而家上海保卫战打得好开心时候，我虽然我好清楚上海人唔系非常之唔开心，但系呢个唔关我事啊。咁咧就本来九月搞嘅杭州亚运咧就延期，时间未定。咁咧今次杭州亚运就会有几个啲电竞服电竞项目嘅，包括咗英雄联盟啊，咩加拿传说啊，Dota 2梦三嗰啲啦。 啊！我哋之前都有报道过啦。咁点解会加 ACC 就是、因为佢有电竞项目啦。咁啊，顺带一提啦。之前好似冇提到嘅。英雄联盟个我唔记得有冇提先啦。当我冇提啦。之前个大会大赛咧，都系喺本来喺话喺中国搞，都要唔记得延期定改，定要改定要改地址啦。总之就系喺佢有咩国策之下咧，就应该系好难再搞呢啲乜大型活动噶啦，咁样咯。不过都唔系好关我哋事嘅，我哋睇睇咁解啫。 唔系应或者咁讲啦，动态再动态清零嘅定义咧系随佢噏， 但系咧，肯定一样嘢，亚运就延期噶啦。 啊， 即系就算佢个动态清零定定到唔知似乜嘢咯都好，但系亚运就肯定延期噶啦。之前到几时就未定。 啊，上次嘅亚运都有电竞噶，但系上次系表演赛，今次嗰个咧系真系赛事有奖牌嘅。 咁啊系，只手 系计落奖牌榜噶。 只手喐得咁快，系高危运动嚟嘅。 啊，即系所以咁啊，但系佢要延期，我唔知延到几多年啦。日本就延咗一年，我唔知你延几耐啦。如果你仲系继续行呢个国策唔喐嘅话咧，就随时一年都唔得啊。我唔知道点样搞法啦。 我不过都又系虽然又系完全冇根据嘅想法，就系、是、唔会太耐嘅。 咪东奥模式咯，东奥都系咁样咁粗搞，因为你唔搞嘅话咧，系会陪到你黐捻筋噶，而且以后都唔捻使先搞噶啦。尤其是亚运咧，其实唔系好多国家争噶啫嘛。 系啊，即系你唔搞板就好正噶嘛。 咁啊，跟住咧就最后一个小消息啦。基本上咧，我系想吐槽，所以先讲嘅啫。咁咧就喺京东拍卖入边咧，我而家先知道老老实实，原来佢哋系有政府嘅司法拍卖嘅。你知有时咧有啲海关啊嗰啲嘢咧，冲过啲走私货啊， 冲咗系咯，就可以拍卖噶嘛。呢样嘢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嘅。 香港如果你知你熟你识门路嘅话，其实可以买到好多古灵精怪嘅。 唔使识门路，政府网站有公 嘅。政府网站。即系如果你肯留意一下嘅时候，系买到顺嘢噶。 啊，不过通常就一话要承诺咁买。如果你个人消费户咧， 咁几咁计？ 啊，个人消费实就比较难嘅。但系如果你有地方散咗嘅话，通常有得赚嘅。 嗯， 虽然咧又因为竞争多，有时个水位就睇你情况啦吓。咁啊，呢个唔紧要。咁啊，今次就出现咗一批就系280部 Switch， 24部 PlayStation 5。咁我谂紧 PlayStation 都真系几缺货下喎，走私都走唔到几多部。 嗯， 喂。二百几三百个 Switch， 但系你得几廿部 PlayStation。喂，你记住 ，Switch 而家都系缺货噶，唔系好缺啦，但系都系属于缺货嗰只，唔系又买唔嬲噶。咁啊，佢就攞出嚟买啦。不过要吐槽嘅地方就系、是，呢扎嘢咧系唔俾卖，唔系唔卖，系唔俾卖噶。因为佢哋冇游戏版号啊嗰类嘢，喺中国嘅国策入边咧系唔捻准卖噶。之前我哋好耐之前，我哋年几前都有报过噶。深圳嗰边咪俾人拉捻咗咯，卖水货俾人拉，系啊，卖水货都俾人拉啊！佢哋佢系讲紧呢样嘢啊嘛。喂，咁但系调翻转你，正常嚟讲啦，如果海关充公咗呢类唔可以销售嘅嘢，最简单谂，大家谂就毒品，佢唔可能会将佢攞出去拍卖噶嘛，系会销毁嘅。呢啲唔可以合法地销售嘅嘢咧，系会全部销毁。我唔知佢今次咩事。是唔忍记得咗自己之前系唔忍准卖啊，定系搞唔清楚定系乜嘢？我唔知道。点解要攞出嚟提？系纯粹想吐槽下你自己系唔忍准卖嘅，大佬。不过算啦。不过大佬，只许州官拍卖水货，不许百姓买游戏。而家完全就睇咗，就知乜回事。不过大佬知大陆系咁啦。好啦。 我咁今个礼拜都颇长啦，几成个钟去咗。 至少个礼拜成个钟噶啦。 唔系咁，之前有啲都系五十分钟嘅啫。 系啊。得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